解说潘林和嘉宾李一博毫不吝惜溢美之词，夸赞着蓝鱼此时的攻势。第一波乱雷虽然是被星星又漂亮的配合化解了，但是紧跟着的双剑客闯阵，两端夹攻，却让星星有些应接不暇。乱了，有点眼光的人都能看到星星此时的阵型已经有些散乱了。若只是对付黄少天和卢汉文的双剑客，这两人配合就算再精妙，以二敌五却也逆不了天。但是蓝鱼可不是就他们二人，风区中的索克萨尔是控制手段极强的术士，枪林弹雨是杀伤范围强劲，同时还可能制造各种攻击效果。这两个职业都不是靠治疗可以硬扛的，两个角色站在风区中攻击的那叫一个惬意。星星逆风向杀入风区肯定占不到便宜，直接风区外远程，这攻击一入风区就受风力阻挠，威胁大减。于是在这二人的角色的略阵下，蓝雨的双剑客虽然身处对手五人阵中，所受压力却也不大，反倒是配合着风区中的攻击控制打得如鱼得水。 星星这打的呀已经有点没章法了， 黎博叹息着。这才是双方的首次接触，但星星看起来却有一溃千里的架势，原阵型已被打乱，选手之间缺乏呼应，角色都是各自为战，这样打下去那就是单方面的屠杀呀。这场比赛就这么快就要分出胜负了吗？ 刷刷刷刷， 蓝雨双剑客的剑光看起来越发的璀璨了，两人双剑合璧，所向披靡。 怕了没有？怕了没有？怕了没有？怕了没有？ 黄少天还在不住的刷屏吆喝着，这些嘲讽不会影响他在比赛中的判断力，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不介意，他相当介意，但是越介意他越会冷静地先用行动来表示，等到行动成了，那垃圾话还不是信手拈来。这一转眼公共屏幕里大概就刷了47个怕了没有。 并没有， 这会儿还能淡定回应的那自然是叶修了。黄少天立即朝君莫笑这端看了一眼，但立即上去给他这一剑，这样的冲动却很好的克制了。他在判断上去教训这家伙的话是不是眼下最佳的选择，好像还不错。黄少天一眼扫过全场，星星五个角色已经四散开去，黄少天和卢汉文也不是三头六臂，两个人不可能分身追击所有人，此时是需要锁下目标了。而叶修的巨魔笑呢，此时身处风区边缘，上去逼紧一下就能将他逼进风区，然后逆风向。不对，一盘算到此处，黄少天飞快反应过来，君莫笑若在那个位置被二人逼入风区，所谓逆风向也只是相对于索克萨尔还有枪林弹雨那端的，但是相对于还处在风区外的夜雨生凡和流云，这家伙可就是顺风区了。 给我这抖机灵， 黄少天瞬间理清头绪冷笑。叶修是星星的主心骨，若能把他干掉恐怕比击杀对方治疗还要实惠，但是眼下这个机会可不怎么样。那么对方的治疗呢？黄少天转视角看到小手冰凉，却觉得远了点。星星到底还是知道治疗的重要，即使是被杀散却还是注意保护掩护治疗的。安文义的小手冰凉此时跑得挺远，这去追杀的话可得费一番功夫，而且黄少天扫视全局顿时又看出一些门道。 星星乱了吗？ 是乱了，但是乱中有序。叶修的君莫笑是一个引诱，若黄少天和卢汉文去联手杀他，他顺势进入风区，而后顺风方向，恐怕转眼就能突破二人。而星星的另四人趁此机会可以重新集结，占据有利位置，所以攻击君莫笑不可取。那么小手冰凉呢？远是稍远了点，但若真是已经乱成一团，抢不到牧师身旁也不会费太多事儿。但是此时再看星星其他人的散乱分布， 他们是对小手冰凉的位置保持着攻击性的。小手冰凉又是一个引诱，贸然攻击他，两位剑客会再被引开不说，还有可能遭到对方集火。果然够狡诈呀。黄少天接连识破对方两个败中求胜的设计，忍不住心下感慨。这时候恐怕有不少人以为星星已经溃不成军了吧，抱这样念头的人真的是太小瞧星星了。 包子。 就在这时，蓝宇的战队频道里，队长玉文州给出了一个清晰的攻击指示。身处远位，玉文州对场上的形势看得更加清楚。他的看法和黄少天相同，星星乱是有点乱了，但是乱中有序，他们还是留有逆袭的后招。比如君莫笑的引诱，比如小手冰凉的引诱，这两个星星团队中的重要角色，换是没看出问题的，恐怕在这时候都会选择二者之一作为攻击重点。但是黄少天看出来了，玉文州也看出来了，这两个人的角色暂不能去打，星星还有其他三人的角色。苏沐橙的沐浴成风本就远程，一开打后就尽量往远拉，此时玉文州的索克萨尔和郑轩的枪林弹雨都攻击不到他了，如何能让黄少天、卢汉文形成呼应呢？再一个方瑞本就猥琐不好捕捉，再加上他的海无量跑得很利索，玉文州和郑轩想更好地攻击他，角色就得往前移，他们越往前移，风区对他们的提升和保护就越低，这个方瑞没准也是个引诱也说不定呢。那么再然后就只有包子的包子入侵了，这会不会也是什么圈套？玉文州当然想到了这点，要是仔细观察之后，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，包子入侵应该是此时星星最脱节最不知所措的一位。到底是新人呐，而且还是一位时不时会脱线一下的新人，玉文州如此想着。说起来，他们蓝宇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奇怪选手，但是如果是这个包子的话，能不能进入他们蓝宇的战术体系？这个问题玉文州闲暇时有过思考，可见他倒也没有轻视过包子。只不过思前想后，玉文州却没想到一个可以把包子镶入他们蓝宇战术体系的方案。和叶修一样，对于包子的很多场上举动，玉文州也完全无法理解和预测。蓝宇的风格是相互补缺来拧成一个整体，每两个选手之间都能形成很好的互动，但是这个包子他的那个脱线，其他人完全接受不到信号的，这怎么能互动呢？这怎么能成为整体？包子或许就不是一个合适的团队型选手，玉文州是这样认为的。而今天看到星星居然派了包子在团队赛中出场对付他们，这在玉文州看来是很大胆很冒险的安排。包子那不可预知的举动在场上是会伤敌还是伤己，那真不好说。在季后赛这种一个失误就有可能导致满盘皆输的赛场上，这样的定时炸弹恐怕根本没有队伍敢派上场。但是星星就敢，而且他们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，那个叫乔一帆的就比包子要稳定可靠多了，还有魏琛，未尝不可再来一次燃烧自己的坚毅表现，再或者那个罗辑呢，水平是要稍逊一点，但是他的风格相当严谨，这样的选手在团队赛打起战术配合也比包子要可靠吧。还有莫凡，虽然个人风格浓重，但是加强协调也能打出别具一格的战术。只有包子，他的这个脱线实在是没办法用战术来弥补，但结果就是包子在本轮团队赛中出场。既来之则安之，玉文州没有再多想，反正包子的举动无可预测，也就只能提醒大家多多集中注意力了。无论这家伙是要神一样的对手还是猪一样的队友，大家也都好及时做出应对。目前为止，包子没有神起来，眼下 更是和星心脱节，成了蓝雨可以奠定优势的突破口。宇文州没有迟疑，在认准后果然就发出指示，蓝雨全队攻击重点，岂止包子入侵，崩山击。卢汉文豪迈非常，一个最远距离崩山击使出。这种用法，崩山击固然跳劈得更远，威力更大，但是起手不够突然，收招僵持长，职业选手几乎都不会在比赛中如此使用。但是此时卢汉文身边还有黄少天做掩护，不合理的崩山击后边，黄少天的夜雨生凡就是他的后招。这么深刻的配合安排，包子有没有看出来大家也不知道，反正这个崩山击他没有接，接连两个后跳闪出了攻击范围。一看蓝雨各角色的举动，他也很快察觉了蓝雨攻势集中向他了。 我去，这么多人打我一个啊！ 包子在公共频道里惊呼着。这种团队赛中司空见惯的事儿，他以特别不能理解的口气喊出： 喂，单挑啊，单挑敢不敢？ 包子叫道。蓝雨只当他是说胡话呢，哪里理他，猛攻。 喂，狮子座呢，来单挑啊，你那时候不是哭着喊着要和我单挑吗？ 包子继续叫。众人侧目，什么情况啊？这是狮子座是指黄少天吧？蓝雨战队的好多铁粉对于他们这位核心选手的星座都是耳熟能详，但是黄少天哭着喊着要找这个包子单挑，大家忽然都对这个八卦有了兴趣。 喂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 黄少天顿时跳脚了，自己是喊过要单挑，但那是找你这个包子吗？还哭着喊着发梦你呢？ 现在我给你机会啊。 包子却还在耍着。 杀了他！ 黄少天叫道。此时泄愤的目标和他攻击的重点倒正好是重合了，这是要杀人灭口的节奏啊！众人这时纷纷想着。